经的故事写不出结局，为什么？ 人是烟，雪尽落叶，随风飘。 谢谢。 谢谢，闹钟住着你的脸。

所拥有。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人民日报消息，近日京津冀三地商务部门联合制定的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规划正式出台。根据规划，三地将通过生产供应网络的无线连通，真正实现一体化，推进流通各环节信息透明和质量安全可追溯，并提高运行效率。比如京津冀蛋、肉、奶、菜一小时新鲜直达，区域间鲜活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降低流通成本等。北京日报消息，北海公园依兰堂18号起免费开放，首批开放面积约占整个依兰堂景区的1/3。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仿膳撤出依兰堂建筑群，使得北海琼华岛景区南北轴线彻底打通，琼华岛北坡的园林风貌得以重新恢复。目前道宁斋、依兰堂两个院落已重新修整一新，此外还有部分文物建筑状况目前达不到开放要求，需要暂时封闭，待专家进一步论证后进行修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事关雄安新区建设，事关保定发展稳定民生，是我们必须要抓好的一项政治任务。实施气怠煤、电怠煤是中央和省着眼深化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加快区域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聂瑞平强调，一是再认识，把中央省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二是再推进，统筹完善好改气改电各项工作；三是再强化，确保建设管理运营绝对安全。要以战略眼光统筹谋划改气改电工作，着眼长远，实现可持续。郭建英指出，今年以来，北部晋煤区各有关县市区、开发区不断加大气电怠煤工作力度，主要领导亲自抓，采取过硬措施推进，效果明显。合作企业组织得力，工作积极主动，拉开了决战态势。下一步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决战60天的姿态攻坚克难，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我是马玉江，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是真的，请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逐。

心跳加速晒头都方便，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高敬佩，恋爱的时刻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伸出双臂 98年左右吧，所有的电台都在疯狂地播放着徐怀钰的《我是女生》，还有刚才的这一首《向前冲》。他还是滚石唱片打造的第一个偶像歌手，首张个人专辑推出的时候销量就高达了100多万。他也是继张惠妹之后发行第一张唱片就破百万的女歌手。Hello， 各位好，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来听到是后舍男生的《海盗船长》。 海盗船长，嘿咻嘿咻，海盗船长，嘿咻嘿咻，三姑娘娘，哎呦哎呦，海盗船长，嘿咻嘿咻，海里资源多种，它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你不用表现得清楚，只要你放轻松，把心敞开，就是现在。游戏幸福的世界，实行有危机，你的心情就像坏天气，那还等什么，马上来把它搞定， 轮到你负担整条船的命运，就随手为你拼命，这就是你的宿命， 风平浪静从现在开始，下一个是谁接受，是你，嘿，你要走开，转身挥手要 say bye bye， 喂，还没玩到终点，嘿，要海到最高点， Come on baby， 这游戏就要玩得高兴，一起大声跟我叫，海盗船长，嘿咻嘿咻，海盗船长，嘿咻嘿咻，灰姑娘娘，哎呦哎呦，海盗船长，嘿咻嘿咻，海盗船长，多重，我的终身思想只有一个， 故事，何必在乎时间、地点、人物、之人。 这首歌是当年电影《十全九美》的主题曲《海盗船长》。这个叫做后舍男生的组合，其实那个瘦小的成员现在还会偶尔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里，但是另外一个男生却是不见踪影了。 OK， 继续来听杨丞琳的歌《庆祝》。

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在全国学生营养日即将到来之际，本市2017年营在校园工作会议17号举行。市卫计委透露，针对北京中小学生膳食结构不合理问题，本市今年将在全市中小学校创建健康食堂。健康食堂标准明确，寄宿制学校商品不得出售碳酸饮料。法制晚报消息，记者17号从朝阳区了解到，来广营乡计划用绿地连通朝来、勇士营、清河营三个郊野公园，在京城高速和北五环之间形成450多万平方米生态长廊。公园连通将按照春季繁花烂漫，仲夏绿荫如盖，秋季色彩斑斓，冬季清秀素雅的要求进行绿化和景观设计。同时结合13号线下的预留涵洞等交通系统和白家坟平原造林等绿地资源，在原有健康步道基础上设计连通11公里的健康绿道，满足群众休闲游憩的需求，提升郊野公园生态环境保育功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药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有珍贵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珍贵让我花了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 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一刻牛仔翻唱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呢是89年的时候由张洪亮首唱，而且他也凭着这一首歌一炮走红，成为了华语乐坛炙手可热的歌手。很多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手呢，只是因为一首歌而走红，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你想20多年前的情歌到现在啊，都还有那么多人在热烈的唱着，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老爹的翻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那英的《默》，这首歌呢也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插曲，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我是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与灯火阑